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政策信息，真实的海外生活故事，全面的海外居住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本节目由海外有家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海外有家的特邀置业顾问，来自美国 BQ 地产集团的副总裁张雪玲女士。张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如果您关注了我们上期节目呀，就会发现啊，张女士是一个对美国房产投资以及税务非常熟悉的一位资深专业人士了哈。在美国地产投资以及财务税务领域呢，已经工作了将近20年了哈。所以说起很多的税法呀、税收的一些政策呀，是如数家珍。那么上期节目里呢，我们也谈到了在美国购房大约需要缴纳哪些税款，和中国呢有什么不同，同时呢又如何来进行合理的避税。那么再一个就是也提示了新移民或者在美国出来的朋友们啊，在美国投资啊、购房啊，哪些地方呢还可能存在一些盲区或是误区。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啊很有意思，是谈谈在美国的房屋遗产继承。那这个话题呢可能和中国就有很大的不同了啊。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一个遗产的继承税啊，那这个呢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实行啊。我看到您有一个身份是慈善和遗产规划师，那请问这个身份是什么意思呢？跟您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实际上呢，我虽然是也是房地产的经纪哈，但是我做的比较多的工作就是跟我们的客户做一些财务和税务这方面的整体规划。可能整体规划这个概念呢在大陆还不是特别的实行，但是在美国呢一般的中产阶级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财务的税务和规划师。除了我们每年报税呢当然都是过去一年都所有的事情发生了，你把这些事情发生的事情通过计算，该交税交税，该补税补税，该退税退税。但是呢税务的规划是要提前规划的。我们上一期也讲到美国有一些税的优惠，那么你怎么样去用这些税务的优惠合理的去避税呢？这就是税务规划师要做的一件事儿。刚才你讲到除了这个税务规划以外呢，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遗产规划和慈善规划。那么慈善规划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在我们大陆来说，可能现在已经这种公益的活动是非常多。我可以看到我有很多志愿者，不管是对学校啊，或者是对灾区啊，对这样的一个支持 弱势群体的赞助和支持哈。 在美国呢慈善是非常的普遍。普遍它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你像美国的小孩有很多的活动，都是家长啊或者是已经退休的人他去通过做这种慈善活动，有这么多的人做义工。你比如说我每年都会到低收入的地方和这种老人中心去给他们免费报税。那这也是慈善的一种。美国这个社会呢很多工作都是靠慈善做起来，不需要花大量的钱。如果得要花钱的话，这是很多事情是做不起来的。那另外一方面大家愿意除了是对这方面有这种情怀以外，美国还特别有税务上的优惠。 那这方面可能我们国家也在立法的过程中， 对， 你做慈善如果有税务上的优惠呢，大家 动力会更强。 对，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慈善规划是跟遗产规划是连在一起的，它虽然是一个专门的一个领域，但是跟遗产规划是连在一起，都是跟税有特别大的关系。那我们为什么要做遗产规划？我们其实是每天都在做，就说经常是在做遗产规划，只是说大家会不自觉没有想到这方面。举个例子说，我们的孩子买房子的时候，我们会给他投款， 对， 或者是我们甚至是替他去买这个房子，或者是帮孩子做一些，比如说帮他买一个保险，这些也是遗产规划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生前的赠与。但是只是大家从来没有意识到，以为遗产规划只有到了人过世 的时候， 是，实际上是我们提前都在做这些，只是没有把它真的归类到这里边去。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我们的遗产的继承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比如说我们国内继承法，它是有一个继承的顺位，比如说有第一顺位是谁，第二顺位是谁，每一个顺位呢能够继承多少，它是 一个有比例的，严格的比例， 严格的比例。那美国呢也是同样的情况，美国的继承法是州法，所以每个州都不同，不像我们国家是一个统一的，你每个孩子应该继承多少，或者是你希望谁来继承，这些呢你都是要根据家庭的情况来去分配。尤其是在美国，比如说有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本身自己资产就比较大，他自己比较能挣钱，那么你再给他多的钱可能就是加重了他遗产税的负担。那另外一个孩子没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他就是可能就可以多给他一点，这样的结果呢就可以达到家族的整体的规划。 那刚才呢您谈到了这个遗产的继承问题哈，也许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觉得这个谈遗产一定是到了临终了快不行的时候才去谈遗产哈，但是其实可能在美国社会，这个遗产继承是从很早便开始做一个非常客观和切实的考虑了哈。那刚才您也谈到，如果一个家庭中有多子女那么有的子女呢可能本身事业很好，收入也很高，父母在遗产分配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根据子女的不同情况来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如果这个子女本身有一定的产业了，收入也比较高，积蓄也比较多哈，那么如果他在继承父母的财产，是不是意味着他可能要交更多的税呢？ 对，可能有的子女本身有遗产税的问题，有的子女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另外呢， 那这可能跟我们中国也很不一样。 对， 咱们是都很公平，不管你本身的身家怎么样，父母给的遗产都是公平对待的，是吧？ 对，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吧。我接触到比较多的我们大陆的父母都是觉着，如果我有两个孩子，他就说我要一万税端平， 对，一人一半。 对，在美国就不会这样，就会觉着根据需要。另外可能有的孩子比如说有特殊的需要的话，那也是要做特殊的规划。再一个，在美国其实我们大陆也是，如果你不做任何的规划的时候，你最后继承这个遗产有一个就是要去法庭，美国是有个法庭认证的这个程序，大概给我们中国的就是说你继承人都要到位，然后呢他问是不是这个遗嘱是真实的，每个人是不是都同意，也是像这么一个程序，美国呢是叫法庭认证这个程序。那么你要是有这个有一个比如说信托，在美国就是我们通常是用生前信托这种方式，但是如果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法庭就要通过去把你所有的遗产呢收集在一起，同时要做一个评估，也要看一下你到底有没有欠税，有没有欠别人的债务，那法庭是要还完这些以后才能给继承人。那么这么一个程序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如果没有通过提前的规划，实际上继承是很困难。我们大陆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果说每个继承人到位的，如果有的人觉得这个继承不公平，或者是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不真实的，最后整个要经过一个法庭的判定，这么一个长期的程序的话，你的资产就会处于在一个悬空的状态，对整个家族的财产继承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我们遗产规划呢，大概就是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下面呢，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的遗产税制度，特别是遗产中房产的继承也有哪些跟中国完全不同的一些政策呢？ 这个就要分为美国的居民和外国人，就是他是非居民，只是在美国投资房产，这个有特别大的不同。 嗯， 因为美国是有赠与税和遗产税这样的一个制度。 嗯， 尤其是在我们的房产上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别说赠与税。实际上美国的赠与税和遗产税呢差不多是一个税种，它只是一个生前给予，一个是人身故的时候给予，这么一个程序。那么它的赠与税，对我们就分开来讲，对居民来讲，尤其是移民美国的人，对居民来讲呢，赠与税的免税额有549万，这是2017年，因为它每年这个数字都会调整，根据通货膨胀。它的超过这个赠与税的免税额以后，你要比如说你给出去1000万， 嗯， 那么超出的部分最高就会涨到40%这样一个税率， 那是很高的一个税了。 对， 嗯， 那么遗产税是跟它一样，也是有个免税额，终生免税额有549万， 嗯， 但是它的遗产税的税率也是40%， 嗯， 这两个税呢。不能，虽然它的额度一样，但是这两个额度是不能叠加的。 嗯嗯、 举例子说，我生前给出去了孩子300万，这个还是在免税额之内，我并不需要缴税。但是我身故的时候只剩下了249万、 嗯， 是免税的。 嗯， 这是对居民来讲，但是对非居民呢，就一个特别不利的。非居民的遗产税的免税额只有6万。 嗯。 而赠与税的免税额只有14000。 哦， 那尤其是我们对海外购买房产的人，尤其是要注意。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税收了。 我举个例子来说。 嗯。 我们有一个客户呢，就是他是一个台湾人。 嗯。 他的女儿呢，就是长期定居在美国，然后他在这美国买了一栋房子，房产是他自己持有。这位老先生呢，已经70多岁了。他就想把这个房子卖掉，他当时实际上是不想把这，就是想把这个房子传给他的女儿，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我们说，如果你直接传给女儿的话，外国人，我们刚才讲到， 嗯，赠与税有6万的免税额， 赠与税的免税额只有14000。 哦，嗯， 所以他大部分的钱，将近一半都要被征税。那么我们就说，你能不能就把？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把这个房子卖掉， 嗯， 卖掉把现金赠与给女儿。你在银行的存款赠与的话，外国人赠与给美国这个本土的人，它是属于无形资产， 嗯， 无形资产呢是没有赠与税的， 哦， 但是房产是不动产， 嗯， 是有形资产， 嗯， 它是有这个赠巨大的赠与税， 嗯， 对。另外我们刚才也讲到，如果他身故的时候，他的遗产税的免税额只有6万，这个老先生就是特别不幸，就有一天中午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睡过去了。 哦， 在这个时候他的房产还在过户的过程中，还并没有完成， 嗯嗯， 所以他这个赠与的手续根本就没有完成，没有完成，这么结果就是，嗯，只有6万是免税的，剩余的有40%要打遗产税。 嗯， 这就是一个我们的客户里边 真实发生的案例。 对， 那如果能够提前规划，比如说把这个房子早一些卖掉，变成银行资产、无形资产，那么再赠与女儿的话，可能这个费用税费就要少很多很多了， 就完全没有 这个税，完全没有税费了。 对， 那可能就要说，如果说不想卖，也只好就卖掉了哈，为了能够避免掉这个税收，是吧？ 是。 嗯，那看来这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门道啊。那刚才呢，您谈到的是外国人在美国购买的房屋啊，如何来缴纳遗产税、赠与税等等啊。那么，如果说一个家庭当中有部分成员属于美国公民或者是美国的居民啊，那么其他人呢可能还在国内工作呀等等。那么像这样的家庭在遗产处理中，应该如何来提早规划呢？避免一些不合理的或者是没有必要的损失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呢跟我们的客户做这个整体的资产规划的时候， 嗯， 通常会用到这样的策略。 嗯， 为什么会用这样的策略呢？ 嗯， 大多数的移民 他到美国去移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孩子上学，另外一个人呢通常是有自己的企业或者是家里有特别大的这个房产。如果说他要一家人移民的话，就移民之前是要做真的是非常庞大的这种复杂的规划，最后终能够规避到美国的很多税的问题。在美国的这个赠与税是有一个特殊的，跟我们平时想象的不一样。赠与税是这样的情况哈，我给出去的人有缴税的义务，而接受的人没有缴税的义务。这个是我们平时都没有想到的， 就是要赠出财产的人他要交税。 对， 但是接受者并不用交税。 对，但是移民美国的人呢，我是如果我是接受者，而给出去的人是我们大陆的人，因为大陆没有赠与税，我接受的人又不用交税，那么大陆也没有这个赠与税，这么一个结合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大陆的这个配偶跟美国的这个配偶，不管他赠与多少，都是没有赠与税的。 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哈，也看大家来如何合理的来运用了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一个人在美国有多套房产，那有没有办法能够提前避免高额的遗产税呢？ 遗产税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一定要看你是居民还是非居民。如果是居民的话，我们是要有一系列的方法，比如说生前的赠与，你可以赠与很多人，也不需要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举个例子哈，我们赠与税里面，我们刚才提到它的终身的免税额有549万，这是2017年的数字。赠与税里面还有一个，就说你给出去的这些钱呢，有一个每年还有一个免税额，比如说现在每年每个人的免税额是14000，我可以比如说我有两个孩子，我给每个孩子14000，这个14000呢是不占用我的终身免税额的。所以我通过一年一年这么每年给出去，每年给出去，最终的结果就会把我的遗产会变得比较小。那你刚才提到有比较多的房产，那么房产如果想去给予，怎么给予呢？因为房产上是有一个比例，如果说你每年给出去的是14000，这有一个比例的划分的话，通过每年这样子的赠与也可以最后把你的遗产税变得比较小。 那就通过每年的赠与来避免高额的遗产税哈。 是。 那么现在呢也有一种方式是说，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也可以规避遗产税，那这个可行吗？ 购买保险是这么一件事情哈。我们买了房产，当然我们是希望我们持有的期间它在增值，也希望我们在这个期间人不要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意外我们谁都是没有办法去预测和去避免的。我们只能说最大的限度去保护我们的资产。我们刚才讲到，尤其是对外国人持有美国的房产，如果在持有房产的期间人身故的话，就会有一个巨大的遗产税的问题。 对， 因为比如说我买了100万的房产，有减掉6万，那么还有94万要交40%的这个遗产税的问题。为什么用保险这种方法呢是可行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当然我们是希望它不要有任何的问题。 对， 但是万一我在这期间有任何的意外的时候，我的保险呢，我人只要一身故，不管有任何的原因，保险公司就会赔出来。那么我用这个钱去缴了遗产税，我的房子可以留下来慢慢的处理。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房地产是有周期的，在一个不好的下行的周期，你想卖房子没有那么快，同时呢有可能是要降价才能卖。那如果说用这样一种方法，就可以让我们的房子在我们想出手的时间来出手。同时呢，因为美国的保险是在全球的各种保险里面来比较，它是一个性价比最好的一个金融产品。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意外，等于说我们在配置房产的时候，另外配置一个有保障的，又是全球最好的一个金融产品。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无论是我们没有任何意外，人能够活到100岁，还是说我们有提前的有意外，这两种方式对我们海外的资产配置，都是非常好，也是都是有非常有保护价值的。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大 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在本期节目里呢，我们着重谈了美国的房屋遗产继承啊、遗产税啊、继承税、赠与税等等哈。那么这些呢，可能是跟我们中国完全不同的一些新的税收政策、税法政策了哈。那最后呢，我想还请张雪玲女士来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些外国投资客也好，或者是本地人也好，在他们身上真实发生的一些关于遗产继承、赠与的这些真实的案例，挑几个典型的来跟我们说说，很好。 我们先举一些这个名人的例子吧。在美国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我们就通过这个例子呢跟大家举一下。比如说前一段闹得沸沸扬扬的王宝强，说在美国的洛杉矶有房产的例子哈。 是的。 这就是房产的持有形式的问题。比如说你的房产你可以用个人的名字持有，尤其是像名人，如果发生了任何的像那样的案例的话，你的名字就会被大家翻出来炒一番。那么我们对房产的持有形式呢，你就不一定非得用个人，尤其是对做投资来说。那房产的持有形式有哪一些呢？你可以用个人持有，也可以用孩子持有，尤其是我们刚才说为了避遗产税，我们移民的时候也可以用孩子来持有。你看我的客户里面呢，有很多人孩子在美国上学，有的孩子就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另外他在美国比较熟悉了以后，有可能比如说希望在美国呢就是长期的生活，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了刚才说的避了遗产税，我的客户里面就会提前用孩子的名义来买房。这样呢传承的问题就提前解决了。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例子。但是我的客户里面也有很多人说，如果是为了投资房，我希望就是因为美国是有很多的这种责任的问题，那么我是不是就一定要用个人持有？另外为了隐私能不能用别的方式呢？那其实还是有别的方式的，那就是可以用公司的形式。因为公司你用一个一般的名字，公司里边你去查的时候通常是有一个代理人，就是他叫 agent， 也不一定是房产的真正的持有人。这样呢我的客户里面就会有的人是用这种公司的形式持有房产，这样就会避免了这种隐私被暴露，另外他也达到了责任的隔离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刚才您谈到的是房屋持有人的这个名称的问题哈，可以个人持有，也可以子女持有，那也可以通过注册公司的方式来持有哈，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啊。那么除此之外，您还有什么关于客户在遗产继承啊、遗产税这方面的一些案例和故事来跟我们说说看吗？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可能中国目前还没有遇到的问题哈，大家会觉得比较新奇。 我还有一个客户在洛杉矶呢，他是最近就是他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化，特别想把中国的这个四合院搬到美国去，然后他就找了一些香港的这个设计师和大陆的设计师和美国的设计师这三方的结合来设计这个四合院。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毕竟美国的你这个设计也是都要经过政府批准的，你只是用中国的设计师做出来的不一定能够批准，不一定能够做。那么他就是用这个几方的结合，就把我们中国的文化呢带到美国去， 在美国建了个四合院。 对，他现在正在 建的过程中。 对，正在建的过程中。那么这个他又希望这个四合院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所以用这个家族信托来持有，把钱呢赠与到这个家族信托里面，家族信托来建这个房子。但是这个家族信托呢怎么去设立呢？这是我们最近经常大陆讲的比较热的一件事儿哈，是他的父母去来设立这个家族信托，然后把钱呢赠与到这个家族信托里面。我们这也刚才讲到，因为他的父母没有移民，他赠与到这个信托里面实际上是没有赠与税的，这样就没有遗产税的问题，同时呢又把我们这个中国的元素带到了美国。我相信他有这么好的设计，这么好的方案，在美国展现出来。